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古都地标东南角楼目前已经变身最北京图书馆，每天都有各种活动在这里举行，让市民通过阅读活动感受北京的文化。来听报道。 左安门角楼图书馆内，孩子们正在老师带领下品读老舍经典作品《骆驼祥子》。图书馆馆长左坤告诉记者，这是推广全民阅读的项目之一，也是角楼图书馆开放5个月来举办的第153场活动。 这个角楼啊，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外面的生意人呐、进京城的时候，他只要是看见角楼的，他心里头就踏实，他觉得要到京城。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打造老北京特色。 目前图书馆有4大主题活动，包括阅读北京、聆听北京、艺术北京和品味北京。工作人员李明介绍说， 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手作体验类的，毛猴、绒鸟、兔爷。这周六下午有听东四故事、寻胡同京味儿这样一个讲座。 角楼图书馆1层目前正在进行京味儿年味儿民俗画展，2层是阅览区。东城区第二图书馆相关负责人马明告诉记者， 书籍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北京的历史文化，包括北京的老字号、北京的民居、胡同，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还有北京 在阅览区，读者石代娟正认真阅读一本名为《解读京城》的书。 作为北京人，我应该了解更多的北京，每看一次呢，能加深一下知识的深度。这个地方建起来比我到北图去要近得多，这块书也足够我看的。 目前角楼图书馆藏书7000多册，去年开馆到现在，累计进馆人数超过35000人。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陈岩的小说《主角》近日出版，这本书围绕着一个叫易秦娥的秦腔主演，从11岁到51岁的生命历程和舞台生涯，时间跨度40多年。陈岩想通过舞台生活的一角，窥探一个时代的生命涌流与脉动。萧迟的诗集《诗与他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已由三联书店推出。书中他对自谢灵运被贬永嘉的永初3年至白居易于洛阳谢氏的会昌6年共424年间的诗歌文本进行了一次大胆探索，内容涵盖此期间最重要的15位书写自然山水的诗人。近日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新书《勾旗探古画脸谱》，这是翁偶虹先生关于脸谱的著作第一次集结出版，书中汇集了许多现在已经很难见到的脸谱。翁先生介绍了这些脸谱的含义、由来和出现的剧目。此外，这部书还收纳了翁偶虹对杨小楼《郝寿臣脸谱艺术》的分析与总结。《我的叔叔李海》一书近日出版，这本书写的是两代人的漫长交往史。作者尹学云坚持写作几十年，其平淡朴实的笔触写尽了百姓情怀。儿童绘本《最勇敢的男孩》近日出版，这本绘本是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推出的，讲述了关于女孩小丽和男孩小明之间的友谊故事，以孩子的口吻向读者，尤其是儿童传达了消除歧视和污名，以及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快乐、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的理念。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不利，应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扩散条件不好，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气温略有回落，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扩散条件不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绎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在接下来的演艺江湖当中，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有声消息，由李妮导演、李泰、刘雅瑟、杜海涛、吴孟达、潘虹、李建义等主演的都市生活轻喜剧《新万家灯火》将于3月17号在安徽卫视、湖北卫视首播。这部剧呢，是以湖北明星社区为原型，讲述了几个年轻人为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不断努力，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并收获的故事。那么在昨天举行的开播发布会上，导演李妮介绍，他们调动了很多手法，用时尚的方式进行了拍摄。那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就觉得这个主旋律的电视剧呢，不能用一个很一般的手法来表达，就用6个字来说我拍这个电视剧的一个感受，就是时尚拍主旋律，调动了很多很多的手法，就是我们有动漫，还有叫监离啊，人物进到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去跟观众交流他们的内心的想法，通过这个电视剧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演员能够走出电视屏幕，坐到沙发上和观众去交流。 世界迫切需要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影视剧更应该做好当代题材、现实题材，不能沉溺于神仙侠这样的内容。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高满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影视作品现实题材回暖是好事，但是现实题材不要再放大精英生活，镜头和笔触应该对准百姓生活。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了影视剧制作人谢小虎，和您一起聊一聊电视剧未来的发展方向。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9分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热播的一系列的电视剧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电视剧制作人谢小虎。你好， 主持人好 啊。好像这是开年，应该说是过完春节之后第二次来我们节目 么了，是吧？ 对呀、 啊，啊，最近很辛苦很忙，因为开年了，有很多的剧要上马，要投入制作当中。看来最近的工作真是不轻松啊，是不是，小虎？ 对，过这个春节期间，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影市场非常的这个繁荣， 嗯， 并且好像是比去年整个的增长了大概其60%多， 是 这个数字特别特别惊人。电视剧市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繁荣昌盛的一个阶段。其实呢，今年的电视剧市场也一样会非常非常的有很多好看的大剧让观众朋友们来看、 哦、是是是。那稍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究竟有哪些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您也特别值得去看一看的大剧都有哪些个。不过今天呢，我们首先上来要向您推荐的呀，就是正在东方卫视以及 北京卫视、 嗯、啊两台同步热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名字叫做《美好生活》。听这名儿就特接地气儿，是不是哈、啊？ 喜庆 啊，特喜庆。而且我一看里边的这个主要的演员，嘿，你看都是我喜欢的一些这个演员， 嗯， 什么宋丹丹啊、张嘉译啊、李小冉啊，包括有一些时间没有在荧屏上露面的牛莉、辛柏青什么的，哎，也都出来了哈。 对， 真是热闹哈。 对，其实呢，我原来一直说，我说在3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都是给爸爸妈妈看的， 是 说打开电视机什么呀，妯娌呀、婆婆呀、儿媳妇啊，然后这个岳父岳母全是这个老公的私房钱呀，或者是老婆的怎么怎么样的春天， 或者 全是这些。那个时候我们的电视剧，我经常说它是给父母看的。但是最近2、3年、3、4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平板电脑的普及， 嗯， 尤其是80、90、00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小荧屏的这个面前， 是， 所以呢，我们在最近2、3年的电视剧主要是针对于年轻观众的一个定位，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大古装、 嗯、 或者是玄幻，或者说是谈恋爱的才子佳人的一些戏，像婆婆妈妈的这种题材的剧，相对于之前来说就少了很多，尤其是去年前年，就是原来的时候打开屏幕全是、 嗯、 但是到了去年前年的时候就几乎是很少很少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全部都是要颜值、要小鲜肉、要帅、要美、要小鲜花，都是这样的， 要找流量担当， 对对对但是突然一窝蜂的这个上来了以后，其实有很多小鲜肉的电视剧或者说是网剧并没有起到那么好的一种效果， 对呀、 啊，也并没有夺得有多么大的这种影响力， 没什么反响， 对，就是用所谓的这种流量演员或者是流量的这种话题，或者全是这个才子佳人这个情感方面的东西，其实本来以为能够抓住观众的心，但是有很多很多电视剧都没有抓住，就是当时卖的时候都挺贵的，但是播的都不咋地， 雷声大雨点小呗， 对， 一开始吵的不行不行的了，哎呦呵，恨不能说这剧你要不看就不行了，错过了本年度最佳的电视剧，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就那么回事儿、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电视剧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一个试水的这样一个过程、 哦、 包括在去年2017年上半年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戏是谁谁演的啊，这是剧王或者怎么样， 嚯， 结果卫视一播的时候47集剪成30集播了， 看了有类似这样的剧根本就接不上， 对、 啊、 还有的是特别特别这个小鲜肉流量的演员，有抠图的、 嗯、 有或者说是播完没啥声响的，或者等等等等，其实都有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通过这个试水了以后，我们又得出了一个结论，凡是戏好的是从题材、故事、人物、情感，就是这四个方面特别重要的，就是还是回到了内容为王，用郑晓龙的话说就是30年前活渴望，30年以后还活渴望， 对， 就是真正的故事为王，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其实电影跟电视剧一样的，就像春节期间的这个电影市场一样，有其他几个电影依然是大卡司、大演员、大场面、大特效，对不对、 嗯、 就是很大，本来以为要有特别特别特别更高，或者是比现在的这个要更高的一些票房，但是你看像红海其实全是电视剧演员， 对， 全是电视剧演，其实里面演员没啥贵的，很多演员女的演员都不愿意演这种灰汤土色，海清也演了，他们都是电视剧演员，或者说他们在电视剧这个用我们这个行话这个价值，就是卖电视剧网络版权他还卖不了多少钱、 哎、 但是你看他立马把那些 是吧，就是要稍微 某一些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一下就给压下去，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观众、啊、尤其是90后00后80后，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种哎呀喜欢颜值啊，喜欢那种这个肥皂剧啊，喜欢那种就是傻白甜的那种，并不是这样，他还是有正义感的， 对， 他还是有正义感、嗯、尤其是像红海，年轻观众还是给予了很大的一个票房的支持，电视剧也是一样， 嗯， 去年火的并不是说哪个小偶像或者小鲜肉演的电视剧， 还真没有， 人民的名义， 嗯， 对不对， 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都是一帮老 40岁左右的吧，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了跟你年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波这个老的一些演员， 嗯， 那个主演的一些电视剧，今年呢这个上半年这个在北京卫视跟东方卫视播出的《美好的生活》，他当时就是出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大家有多么多么高的一种关注，但是一经播出之后还是取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效果， 就第一开始没有那么的打眼， 对， 但是随着故事的铺展，哎，愈加辗转的剧情和虐心的一些这个情感戏来了以后，哎，让该剧收获了啊，收视口碑的双丰收， 对， 目前呢双台的收视率持续占据了整个的排行榜的榜首，全网播放量已经是突破了10亿， 特别棒。这个戏呢其实如果说从演员，假如说宋丹丹、张嘉译、倪乃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李小冉，就是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演员来说，他不应该，就是按照我们行话说，他不应该能造成很大的一个话题点啊。 对呀， 就像我们当时看那个《我的前半生》一样，就是假如说马伊琍、靳东、啊，那时候靳东还火啊，就是 还算是火的， 那时候特别火。 对， 但是呢，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题材就能够有那么高的点击量， 就把几个人包括袁泉全给有台重新给拖出来了， 对，就是现在回过头了，就是还是戏好， 对， 还是戏好，这个剧才能好， 戏托人嘛， 对，这个戏的编剧叫徐冰、 嗯、 这个人特别牛掰， 哇， 特别 厉害哈， 对，他写剧本写的特别接地气、 嗯、 而且喜感比较强，之前创作出很多很多特别好的这个作品， 嗯 啊，导演呢也很不错，演员呢从宋丹丹开始到过张嘉译，里面我记得特别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里边的很多剧本，你看有很多这个京剧， 嗯， 警剧啊，假如说这个张嘉译心脏病快过去了。孩子你怎么回事，你那个什么妈我不会走的，我党费还没交呢，就是把这个人一生正气的这种形象哎就展现出来， 非常幽默的方式体现出来， 对、 啊、 然后你还不是那么的干，对不 对、 嗯、对， 观众还容易接受得了，你看就是张嘉译的时候说妈我哪是家呀，哪是家，我没有家了，然后这个宋丹丹就说妈在哪儿，家在哪儿，哎呀，我觉得 特别打动人心、啊， 特别打动人心。里面有很多的词儿就特别特别好。其实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挺偶像的一个故事。 对， 就是两人换个心脏，咔咔咔，一会儿弄完这个就偶遇了，然后就追着他或者怎么样，或者就相爱了。我们现在其实都能想到这样一个剧情。其实我觉得挺韩范儿的，但是没想到拍的还 特别接地气儿， 接地气，并且还挺舒服， 哎，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啊。而且这个剧啊，其实他的导演和张嘉译也是合作了很多次， 对， 所以呢，就是碰撞出来了一些激情。就刘瑾导演也是指导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电视剧，包括《白鹿原》、 《 告密者》、《一仆二主》等等，就是也是口碑包括收视率非常棒的一些作品。包括呢，这几部作品当中，刘瑾导演和张嘉译也多次合作，所以这次合作起来就更加的熟悉了。 对，就是曾几何时，因为小鲜肉的突起，很多实力派的演员没有饭，不能说没有饭吃了，就是，得不到那么足够的一种尊重了。 对， 但是小鲜肉，我认为不是说小鲜肉就不好啊。小鲜肉如果说尊重演技、尊重演戏，拿出自己的作品出来，还是会得到观众的一种认可。 那是， 就像我昨天看到某一个卫视这个采访唐国强老师的时候，说奶油小生，这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个词儿是多么的好，那时候是讽刺我呢，说我不会演戏。其实小鲜肉现在也是我们业内，不能说是讽刺吧，就是把不会演戏但是长得特别好的这波 有流量的这种小小的这个明星的一种代言词， 是是， 对。但是如果你演技好的话，依然还会有很好的一种市场。通过去年整体市场试水了以后，今年更加证实了，就是只要你尊重艺术的创作，能够反映出真实的这种时代感，观众对你这样一个剧还是认可的。你可以不用流量明星，你也不用做的花里胡哨的。 对， 你只要认认真真讲故事还是非常好的。 是啊，你想想刚才咱们小虎说了，根本不用流量明星，这部剧美好的生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对， 对吧，请的都是谁呢？当然张嘉译是最近是太火了哈。 对， 就是我们从恨不能从前年开始到去年到再到今年，就是凡是热播的电视剧里边都有他。 对， 而且是跟不同的女明星在谈恋爱。 对， 是吧？ 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这部剧当中和小冉的这种 CP 感觉稍稍的弱了一些。 对， 是吧？ 他更多的是那种亲情，更多的是那种就是对换了另外一个心脏的这种人的这种爱。我昨天看到有一集戏的时候，就是张嘉译在那吃饭，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这得注意身体啊，那个什么，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要全听医生的，那我还活不活？我突然想到他也是演了好几个医生的。 对呀、啊、 就是容易串联。张嘉译老师这两年的蛮火的， 戏很好。 对，他是中年演员这波人当中依然有饭吃，并且年轻观众非常认的啊。其他有一大批的这个中年的观众其实没有太大市场了，就是现在电视台用我奶奶的话说，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对对对，有点这意思哈。 对， 所以他还能立得住。 对， 咱们说到这个非流量明星哈，不得不提这部剧当中其他的一些演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时间没有在荧幕上看到的牛莉，包括辛柏青，包括最近呢也有一些作品，但是呢不是那么经常露面了。 对， 李乃文，对吧？哎，他们戏非常好，都是实力派演员。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演员，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原因，机缘巧合就没有在一些热播剧当中出现。我觉得导演这次做得特别好，能够回过头来把这些优秀的演员攒在一起，做这么一部优秀的剧，给自己的这部剧加分，是不是？ 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嘛，就是一部电视剧的好与不好，我是给他这个定了七个这个标准。 哎， 首先第一是题材，就是你题材是不是能够，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话说，就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就是说你这个题材能不能产生共鸣？像美好的生活其实它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共鸣，它虽然是一个用很俗套的一个戏剧的一种框架然后展现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它其实中间穿插的都是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一些细节。我觉得第一题材，第二故事它就是皮裤套毛裤其中必有缘故，就是猫有猫法狗有狗道，就是这个一定是有它的固有模式，而这个戏它这个故事还是挺有的。假如说女一号，女一号的老公刚领证领第一天，然后执行任务英勇牺牲了， 是， 对。然后这个男一号的这个爱人结婚很多年，然后因为在国外被这个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给腐朽了， 是， 对。然后呢这个两方正好都变成单身，然后两个人相遇，就是然后两人又恋爱了以后，然后这个前妻肯定得过来在闹吧。 对， 啊，对不对？ 得想继续前缘呀。 对，女的也一定还有其他人喜追求吧，然后这哎，它是符合一个电视剧的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框架，是一个经典框架的这么个架构。题材、故事、人物，就是人物能不能立得住。 对， 嗯， 而且其实特别像你说的哈，就是他这个剧啊并没有在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一下让人眼前一亮哈，就觉得哎呦这剧我得看哈，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其实他就像刚刚我们看过的电影《红海行动》一样，他其实出来的时候排片量也不多。 对， 而且当时是别的电影一下哈创造了很多的票房记录。 对， 但是随着这个自来水啊口口相传， 对，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在春节假期短短的这么六七天的时间当中来了一个剧情的大反转。 对， 他票房一下就冲上去了，而且的排片量也一下冲到了第一位，包括到现在应该已经是冲到了30多亿了啊，这势头还是不减。 对， 那么美好生活同样的这么一个道理，第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被大家所 特别的期待和看好，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 都在看， 90后的 都在看， 小年轻，当然现在90后也不算特别年轻了， 对，90后也告别那个时代这点了， 对，然后他们都在看，而且都在追这剧，这说明什么？就是真正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它能够吸引观众，而且吸引的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观众，而且我非常佩服的一点就是它在豆瓣上的评分非常高，这很难得呀，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是骗不了的， 嗯， 就像电影，他骗电影已经是完全骗不了了。 对， 电影是 to C 的，那个电视剧是 to B 的，但是 to B 也没有关系，就是最后我要是买单，我也是买；我要是不买，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就是让你播完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现在，原来的时候，在我们影视作品非常匮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年轻一代80、90、00并没有通过这种平板电脑了解到更多的这种影视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能蒙得住的，随便弄一个剧，快点上吧。就是原来的时候，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快整个戏吧，就是男一号女二谁打故事，快串两天，这个快点编剧写吧，就是框架先整个大纲弄完弄分级弄完写剧本，现在出5集剧本，开机吧， 就拍了。 那时候少啊，那时候就弄了，现在多呀。我原来说过，我说一年大概集14000多集，真正播了才8000集。 对呀，有将近3/2播不了啊， 没了，那不知道上哪去了。 可以， 但是呢，所以呢，就是观众现在越来越刁了，他的欣赏水平在日益提高，而我们的制作这个方面还停留在昨天的制作模式，然后你已经不能够满足得了人民群众对这种特别好的作品的一种追求，那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 对， 所以还是得认认真真的去讲故事。我刚才讲的就是题材、故事、人物立得住了，然后最后情感如何摩擦起来了，或者是他这里面有这个对前夫的一种爱，有这个前妻对前夫的一种爱，也有这个母女之间的这种爱，或者是母子之间的爱，也有这个哥哥跟妹妹之间的等等，我觉得这个情感是多方位的，除了爱情以外，还有亲情，还有友情，我觉得有意思，还是挺不错的。 对，哎，其实之前我也采访过一个演员，他就说，哎，其实现在咱们的制作水平也相当之高了哈，包括编剧啊、导演、演员的这种水平也是非常高的。那能不能就是他其实啊，他说作为一个演员，特别期待着能够按着剧情的发展顺拍。他说这是最好的，当然了，你是这个电视剧的制作方啊， 这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会持反对意见，我知道啊。 对，就是、必须反对了。对， 他就是说，哎呀，如果能顺拍的话，对于我们演员是多么好的一种创作的环境，我们可以随着剧情、随着人物的深入来准确的传达和表现出那个人物的一些东西来。 对，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做不到，是吧？ 对，咱们国家的人太聪明了，就是算数算的比较好。对，然后呢，在国外呢，你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假如说这个东西多少钱，7块，对吧？我给你10块，我再给你加2块，你给我找5块钱。他说为什么你要再给我12块钱呢？这整不明白了， 他就晕了。 对，咱们国家因为算数的这种这个大家都学得比较明白。 对， 假如说一部戏1200场戏，他马上就是第一集里面有几场戏在张家，然后后面有多少集，一共在张家有多少场戏，打过50场。 嗯， 那行，一天拍10场，5天把张家的戏全拍完， 就过了。 就过了，因为我只用这个场地，我只租他家5天。你要是顺拍，今天冒一天，明天狗一天的，然后呢，就是今天拍0.1场，明天拍0.1场，你这全顺下来，整个的制作成本就会特别特别高，特别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还是以把这个账算明白，就是统筹是干什么？统筹就是干这个的，就是把假如所有的戏大场景是哪些，张家、李家，然后外景，然后公园，我们大概其每一部戏大概能有100多个景的地方，其中有的经常是男一号的家的景儿，就能到200场或者更多的一个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服务于这个演员了，但是对于我们制片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得加出30%的钱都不止。 得哭死了是不是哈？ 对，因为演员现在本来就贵，你再多耗他几天，那这如何是好啊？ 真是哈，难上加难了。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愿望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最近热播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美好生活》，其实这是一部现代戏哈。 对， 那这样类似题材的现代题材的一些影视剧作品，那么在当今的这么个市场当中发展如何？未来会有哪些新的出路吗？我们也会在下一时段当中呢，请小虎咱们的电视剧制作方为大家继续详细介绍。好了，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华彩七，中国好七，美潮 Meco。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世界迫切需要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影视剧更应该做好当代题材、现实题材，不能沉溺于神仙侠这样的内容。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高满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影视作品现实题材回暖是好事，但是现实题材不要再放大精英生活，镜头和笔触应该对准百姓生活。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了影视剧制作人谢小虎，和您一起聊一聊电视剧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电视剧市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了电视剧的制作人，我们的老朋友谢小虎。小虎你好。 主持人好。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一部电视剧啊，也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了啊，《美好生活》。 对， 目前呢正在北京和东方卫视双台播出。 对， 你预计一下未来它的走势如何？ 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就这种题材，就是能够反映时代的脉搏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作品还是挺好。关键是这个编剧太能写了，他生活阅历特别大，就是许冰，他创作出很多很多特别好的一些作品。 是， 对。然后呢，这个几个演员也是实力派啊，也特别好。关键，我认为这几个演员都不是特别贵，所以导演跟制片方拿出更多的精力跟金钱来把这个剧磨得更好。我觉得是， 我们也是共同期待吧。 对， 刚才小虎提到了电视剧的题材，其实电视剧的题材分类哈，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对， 而且最近几年呢，大家伙儿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或者说是观众的口味儿也是在不停的变换当中。 对对对，我们呢电视剧一般分为，就是我们现在创作电视剧基本上就分为几大类。第一个是古装。就是古装 类的。 对，古装呢分为这种正古装， 偶像古装， 哇， 对，然后玄幻古装， 这是小的分类了， 对，就是三种，哦，就是古装正剧，我们把这种司马懿当成是古装这种 正剧， 对，然后假如说这个凤凰无双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细说一点的那种，嗯，并且是通过小鲜肉演的那种，我们叫做古装偶像，然后玄幻呢，就假如说赵丽颖拍的那些啊，或者其他的，包括《择天记》啊，包括《花千骨》啊，包括这些，就是古装玄幻带神话的， 嗯 啊，我们把它分为这三种。电视千百年来，我们看的戏都是古装， 对， 基本都是古装。古装呢，就是戏是什么？扮上了才叫戏，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扮上了是什么呢？它就是古装。所以千百年来，就是基本上古装是人民群众最喜欢看的一种作品， 嗯， 但是也不能太多了，对不 对， 对， 还是要以讴歌当代的这种剧，就像京剧也罢，或者豫剧也罢，或者其他，你全是原来老的也不是个事儿，你得有个长沟吧， 对， 对不对，你还是得，你假如说电影原来你都拍古装那也不行，你得有个李双双吧， 嗯， 对，所以还电影跟电视剧跟影视作品还是要反映时代的这种脉搏。那古装剧很爱看，但是你又不能不调控全让他都拍成古装了， 嗯， 那这种故事雷同，大家都在干一件事情，这样弄起来也不是个事儿。 有过这个现象啊？ 对呀， 啊，大概就是在前年或者大前年前年的时间， 对， 全国各地的各方卫视啊都在播玄幻， 对， 古装大古装小古装，全是一窝蜂的上，从春节开始一直贯穿了一年的时间。 对，那你们的就假如说我们的电视荧屏就没有是讴歌当代的东西吗？就没有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东西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回过头来， 嗯， 控制古装。嗯，古装剧在最近三四年，我们都是按照严控15%， 对， 就是一年700集戏，365天嘛，刨去周六周日还有一集的，大概700集戏，我们15%，也就是90部左右，就是90到100。100集左右， 对，90到100集， 90到100集的时候，那大概集就是2部戏或者一部半戏， 对，一部半， 对，一个卫视一年最多播一部半戏， 这有很大的一个管控能力， 对，一下就给你管控得了了。 对， 然而，哎呀，每年做的古装剧还是那么多，还有很多剧都不知道就在哪播了，嗯，所以就过去了。但是因为这两年因为有网络的突起，所以有了另外一个出口。 对 对，你看我们现在的优酷，就是我们的卫视就剩这几家了，湘江浙沪京这5个卫视，嗯，观众还是爱看的，它的收视率还是可以的。 对， 就是不管全国各地打开电视机看这五个卫视比较多，那视频网站也是一样，就剩优酷、腾讯跟爱奇艺了， 这三家。 对，这三家，那就是大部分消化的都被这几个卫视和视频网站给消化了。 是， 对，那五大卫视呢，基本一年就播1到2个，这播的就是谁家的戏呢？要么就是郑晓龙的 啊， 要么就是洪亮的，要么就是宁檬的， 嗯， 基本就这三家， 就这几家分了呗， 就这几家分了。然后呢，剩下来的呢，优酷播古装播的也挺多，腾讯播的也挺多，爱奇艺也播的挺多。 嗯， 但是古装剧，再按照老思路、老方法、老套路来讲，观众不爱看了。 对， 观众不爱看了，还是得有独特的视角。你呢才能讲出很好的故事。 这几年变化其实挺大的，就原来我们看古装剧一般都是按您的分类哈，就古装正剧比较多。 对， 对 啊， 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嗯，都是古装正剧， 都是古装正剧， 没有古装偶的或者什么的，没有这么一说，嗯，你包括像雍正，包括二月河老师写的多经典，嗯，现在重播还依然特别特别好，那个时候那种题材剧。但是我刚才说了，随着平板电脑的普及，我们这个行业认为年轻就是小鲜肉，90、00、90、80、00都喜欢看小鲜肉演的电视剧，所以在最近几年的时候，涌现出了很多所谓的这种高颜值的、魔幻的，或者说是胡说八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古装剧。虽然画面做得好看，假如说《幻城》， 嗯， 啊，假如说我就不假如了，就是假如等等等等一些古装，但是其实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而郑万龙老师这次的军师联盟，其实他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古装虽然好看，但是也不能贪杯。 做的特别多了，有很多古装剧就碰到了很多的这个红线，你可能就会胡说八道，就会细说给他安个人物，就是不尊重历史。但是你这样的一个剧让观众或者是你青年观众看了，他会颠覆他的这种历史观的。 对， 所以总局最近对古装剧、后宫剧、历史人物剧还有胡扯剧都下了很特别狠的刀。有的一些某一些古装剧连着往总局报审，报了一回打回去，报了一回打回去， 就不批了。 不批你得再改，你这么弄是不对的。我觉得总局做的是对的。 当然， 对，我认为未来的古装剧会比前两年要少点，我认为更有责任感一点。但是依然是所有题材电视剧当中算得上就是前沿的一种题材， 对，比较火的，就是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 对， 但是呢，经过了就像小虎说的这几年的一些这个洗礼和变化之后呢，大家的眼睛也变成雪亮了。 对， 我们看剧，我们也不是说你拍什么我们就一定看什么，我们就一定追捧什么。 对， 你像这次的《军师联盟》，就刚才小虎说的，就给大家以正视听了哈，什么叫好剧，什么叫正剧。那么看过了这部剧，当时我记得你还曾经说过，说很多的90后哈，甚至95后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会翻看历史书籍，然后找这人物之间的关系，哎，这谁跟谁，这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对， 他跟谁又怎么走到了一起，他看剧的同时把整个的一段历史断代全部掌握了。 对， 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功德的一件事情，也是影视人身上非常艰巨的一个历史使命。因为你的影视作品会影响，有一个人看，你就会影响到他一个人的历史观。 对， 所以你糊弄不得。最近我跟《军师联盟》的剧本统筹这个郑万龙老师接触比较多，他呢是之前《渴望》的剧本策划， 哦， 然后他现在在做一个新的这个古装剧，有一些这个稍微略微成熟的编剧郑万龙老师说不行，他太老了，你必须得用90后编剧来写这个故事，历史故事本来就挺枯燥的， 对， 你现在是要给90后00后来看，你必须得用90后的这种口吻和这种喜欢的这种表达形式来让观众，来让这波年轻的观众能够认可，而正确的历史观架构，郑万龙说我来把着。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对， 就是我看这个，我做这个电视剧不是说让老头老太太看的，我更多的也是希望年轻观众来看。哎，我觉得他定位就特别的标。 对， 那未来今年也罢，明年也罢，我认为后宫戏可能会少点，可能会少点。比较白扯的一些剧可能会少点，因为总局太严了。太严了，就我觉得这个严厉是应该的。 对 啊，我觉得是应该的。所以古装剧未来依然会很好，但是要求会很严格。我们会看到一些有责任担当的一些古装剧。 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 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电视剧的题材分类哈，说到了应该是我们所有的电视剧观众啊都非常喜爱的古装剧这个题材，这个大的题材。 对， 那么除了这个题材之外还有哪些题材？ 剩下来一个题材我就特别想说，就是当代题材，就是现实题材的电视剧。 现实题材 就是你包括最近总局在给我们下发的一个文件里面讲的是四个讴歌嘛，讴歌当代精神，讴歌当代这个面貌等等等等。我觉得就像我刚才特提了一嘴这个李双双，李双双这个电影真的在当年播出的时候，它是带着极强的这种时代感。真的那个时候这个还没有包产到户嘛，大家都是一起争工分嘛，你不能你少干一点别人就得多干一点，你也不能从公家拿这个东西拿那个东西，在记工分的时候你也要严格要求，是啥就是啥。 对， 对不对？所以那个剧在当代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它就是讴歌了一种当代精神，反映那个年代人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要反映当代精神，所以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应该是我们整个电视剧市场的一个，也是一个主流。就你包括是情感的，或者说是大政方针的，包括是这个，你看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马上上好几个剧， 重大题材， 重大题材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 包括家长里短，就像美好生活一样，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种变化 呀。 对呀、啊，对，这个你如何生活，从国外回来，然后各种各样的家庭的这扯在一起，它也是反映这种时代的一种精神的。包括年轻人这种爱情观的，也是当代年轻人的这种价值观，就是更多的反映当代这种精神面貌的讴歌当代英雄的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会成为今年、明年、后年一个重要的一种题材，因为这种题材不受限制。 对， 嗯，就是，咋地都能播，咋地都能播。但是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反映当代的这种精神。 嗯， 这个是现实题材。还有一种呢是民国，民国呢我们把它分为民国抗战， 嗯， 民国偶像。 哦， 民国抗战和民国偶像，抗战又分为抗战、谍战。这个都统称为抗战剧。 嗯 嗯，其实抗战剧已经播的时间已经挺长的， 很长了， 快八九年了。我觉得观众喜欢打仗，哎呀热闹，快打，他跟他打起来了，他这个呀把鬼子给打倒了，或者怎么说，这观众过瘾。但是这类题材的东西略为雷同化啊、就是以这个创作的这种思路有点。走偏了， 对， 走偏了。我觉得这类题材其实是好题材，但是不能这么走，你等于是把这个题材全走趴下了。 嗯， 其实我们现在在湘江浙沪京的荧屏上很难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或者满屏都是抗战剧了。 对，大概在七八年、八九年前，真的满屏都是，就是从潜伏 开始 ， 对，借枪啊，红娘子啊，铁梨花呀、啊， 太多了， 全是民国这种抗战的这种。 当然，那是一个创作的一个非常旺盛的那么一个年代，但是最近的这么四五年、三四年反而少了， 对， 而且呢，优秀的、受到大家欢迎和喜爱的一些谍战剧或者说抗战剧很少了。但是去年年底，《风筝》的出现。又让我们眼前一亮。 对，风筝呢是2012年的时候拍的一个剧啊，对，那个剧还是特别经典。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网站呢探讨了一个误区、就是他认为抗战剧这个年轻观众不爱看、就是同等演员演的一部电视剧，如果他是抗战剧的话，我可能只给你50万，但是如果他是这种现实题材的都市剧的话，他可能会给你300万单机。所以差了一个天壤之 别，太多了。 所以因为市场的一种调剂，所以就是抗战纯抗战的这种题材的剧也稍微少了一点啊、这是抗战，就是纯抗战。第二呢是民国偶像，民国偶像，现在在腾讯刚播了一个这个《迷雾围城》，就是《人生若如初相见》，民国偶像剧也是一直以来这个电视剧荧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因为。扮上好看呢、颜值旗袍、少爷整个穿上好看，就是这部分我认为也还可以、也还可以，这是民国这部分的这个剧。剩下来的还有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小年代，就是五六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就是假如知青 父辈啊 假如知青啊、就是这部分的故事，假如说三妈两爸呀，七妹呀，就是这个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反映我们原来统称为这种剧叫苦情剧，但其实也并不是这种苦情剧， 对， 但是它也有非常强大的市场，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他对那个时代的这种感情特别深，会有很强很强的一种共鸣。 这是刚才小虎介绍的咱们国内的一些电视剧的主要的题材分类哈、古装剧、现代剧，包括抗战剧、民国剧、还有一些苦情剧。但是其实我也想啊，借着你的这个感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跟国外的电视剧同时代电视剧的题材相比，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的题材要少了很多呢？ 对的，你包括像打仗的这种纯现代的这种枪战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嘛，所以咱们也不愿意去弄那样的一些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科幻，原来科幻呢，我们国家是控制住的，因为就像影视作品还是会影响很多小朋友。就假如说《喜羊羊与灰太狼》，他看完了以后，就是绵羊快掉树上，底下弄个火就给它烧了，完了。真有小孩就这么模仿了，所以科幻呢，我们也是 也是要很重视的。 对。 然后呢，之前是稍微控制了一点，但是从我们一个从事电视剧制作的这么个人跟你讲，现在即将会出现无数的这种科幻题材的剧， 真的吗？ 马上就会来了，每一家都在筹备的。如果你筹备三个剧，你手里面一定有一个科幻剧。对，我觉得应该在2018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的科幻年就要来了， 真正到来了，是吗？ 真正到来，当然也有打着科幻的这种 旗号， 但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尝试，慢慢再往里面走，会有很多很多这种题材，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其实我刚才就是想说的，科幻这一块是我们国产的电视剧题材分类当中非常缺失的一部分啊。我们之前设计的很少，而且呢，一些能够让我们记住的角色也好，或者是剧目也好啊，是非常少之又少的。但是国外这个平台就做得非常的充分。 我们家呢，今年就是做个广告，我们今年拍了两个，一个呢是这个机器人男友。就男朋友他是机器人了 啊， 对，这个做了一个，我觉得我们的政策管理部门也特别好，这个项目也给我们批了，并且马上杀青了，就是机器人男友。另外一个呢是昆仑龟，是那个海岩老师和他的儿子吕浩吉做的一个叫昆仑龟，他这也是一个软科幻，特别特别漂亮，大概要在除了中国以外还要在9个国家拍摄。这个应该是在2019年跟观众这个界面。但是我说的这两个科幻剧呢，只不过是很多科幻剧当中的其中一个两个。真的2018年下半年开始到后面，我认为也怎么地也该到科幻年了吧。 是是是，我们也太期待了哈。 对，尤其是咱们国家这个以科技来定性我们未来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更多的这种能够反映出未来的一种这种我们想象的未来一种生活状态，我们在我们的影视作品里面出现，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时代的一种进步。 对，刚才小虎也分析了那么多我们的电视剧的题材哈，分类哈，孰优孰劣，或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了，然后这几年又发展的变化的如何，现在我们的接受度又怎样，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未来我们的电视观众对于各种不同题材的电视剧的作品要求也越来越高，或者说未来可能更受欢迎的是哪一类的题材呢？ 我觉得影视作品真的是百花齐放，百 家 争鸣，各种题材都有人喜欢。我觉得未来的一个电视剧市场也罢，电影市场也罢，或者说话剧市场、戏曲市场也罢，我觉得我们又回归了。就是我特别是想说，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这剧本没关系，电视剧就是一个残缺美，你差不多就得了，得整俩好演员鲜肉能卖钱呢，咔咔咔就开机吧，时不我待呀，开机就卖完了。现在我们整个都不一样，一定要抓好剧本。剧本不好晚点开也没事儿。 对， 演员要合适，不一定要多大。我们整个行业都开始往这个方向这个在做， 都明白了， 都明白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它是需要一种摸索跟这种探讨，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它会趋于理性。而我们电视剧市场，我认为随着原来都是由 2B 所谓的这种收视率来说了算，但是到了今天完基本上已经是 2C 了，观众喜欢看那就是喜欢看，观众不爱看就是会遭到唾弃。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电影也罢电视剧也罢其实都是在 2C， 所以最后回到的还是内容为王，能够讲故事好好演戏，观众骗不得。 那当然了。是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多不同的电视剧题材，那么接下来在今年2018年的下半年还会有哪一类题材的电视剧会让我们眼前一亮，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 对，我觉得呢就是最近这两三年就是因为小鲜肉的这种突起啊，我们有很多的证据都不见了，我说的证据是当代的这种证据都不见了，也有很多军旅题材的一些剧也都做的不是很好，就是基本上都不在电视荧屏里面出现了。我觉得随着今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这个40周年，对，包括明年建国，包括后面还有建党，未来的一种这种我们这个在庆祝我们 我们国家伟大的节日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相应有很多正能量的一些电视剧作品的出现。 嗯， 据我了解啊，我们这个为了这个反映现代军旅的，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国家救援，然后反映新中国建交的有一个外交风云等等等，包括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呢，我们还有一个面朝大海。我不是说我们公司啊，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行业 内哈， 对，包括还有大江大河，就是侯洪亮团队、郑晓龙团队，包括柠檬团队和我们影视剧整个行业，都创造出了很多能够反映时代脉搏。我就是想说的这个证据，包括黄轩跟 Baby 演的这个《创业时代》等等等，就是这种证据的题材的东西，我觉得在明年和今年下半年会有很大的一种声响。 嗯， 我觉得还是以这种讴歌当代精神的作品会越来越多。 对，我们也期待着吧，这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正能量的电视剧的作品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看到一些我们身边每天日新月异发生的变化哈。 对，其实呢现在观众呢也并不是说看不懂戏，你看随着很多的综艺节目，包括这个什么《演员的诞生》啊，或者《声临其下》，很多观众门儿清，就是哎呀他演戏，这场戏演得太漂亮了。我那天这个打出租车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观众跟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跟我们说到《军师联盟》的时候，他说哎呀，说有一场戏太漂亮了，就是这个司马昭回头看这个司马懿的那个那回头那场戏，哎呀看得太震撼了，就是完全是真的是虎啸龙吟啊。 啊， 哎呦，我说观众看得懂了 啊， 对，你能看得出这种精品的一些 导演门道了 、啊、我觉得真的观众的欣赏水平在日益的提高，而我们影视行业就是要不断的满足广大观众日益这种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电视剧作品的一种向往。 对，其实我觉得双方是互相促进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电视剧最后还想就是说一句，电视剧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 嗯，小虎，你们的肩上的担子还很重，继续加油好不好？为我们的老百姓，为我们的群众带来更多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吧， 一起加油。 好，那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小虎的精彩讲述哈。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忍耐，家庭所有繁杂，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没有哭泣不会惧怕，因为有爱住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就等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感谢不计任何代价，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珍惜时光和年华。